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偏爱多金，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这个镜头见不到你啊。是补充返少少资料啦，因为睇最新香港另一个报道呢，咁其实呢今日呢喺呢个塔楼事件发生之前呢就城大系的而且确安排咗呢一个维修人员呢系去检查嘅，咁呢个系要即系更正，唔系更正嘅，即系同我哋之前嘅讲法就冇冲突嘅。不過就佢哋唔係一個即係圍封咗個管咧，係去做檢查嘢咧，即係因為聽日原來係有個活動嘅，聽日咧城大係有一個即係城大嘅運動員嘅頒獎典禮，咁又係幾百人一齊喺個開入邊嘅。 哇！真 係 其實 就係因為佢為咗 拍得好準時， 係啦，佢佈置呢個場地，而聽日會有活動，而之前咧亦都有因為有呢個天花板有啲剝落情況咧，所以順便咧就再叫就維修人員咧去睇一睇。咁點知睇睇下咧，係聽到聲。唔对路，咁嗰阵时咧，根据报道咧，有个逢圣嘅校方嘅保安嘅负责人咧，喺嗰度就喂唔好理啦，跟住就话全部人即刻撤退先啦。咁点知一撤退一闩门咧，就冧啦，嘭一声系啦。咁而系冧嗰下咧，系个冲力咧系冲开咗道门，道门咧个 咁犀利， 系啊，道门入边吹出嚟嗰啲风咧系就系即系撞，令到即系所谓嗰三个人受伤咧就系、是。因为嗰啲风就令到佢撞喺墙嗰度，系啦， 咁样即系唔系因为嗰块田就砸到佢哋， 系啦。 唔其实你如果你话睇高空图咧，即系你唔会觉得有咩问题，因为其实你会觉得就系话城大好似多咗足球场咁样样，咁佢足球场又室内可以又铺草地嘅咧，咁样样，即系我一睇嗰阵时唔会觉得好大镬啦，睇。咁但系你见到就系话，因为太整齐啦，嗰四条边咁样样。咁头先我哋即系推咪阿星入嚟咧，就同我哋讲啦，就系话啊，原来咧，即系其实系即系，你见到咁整齐啊，即系其实而家咧，主要就系嗰两条边啊，即系你话因为佢长方形嚟噶嘛，即系佢成个足球场系，啊唔系，即系而家我哋见到个足球场啦。咁佢长嗰两边咧就好整齐咁样塌落嚟。咁嗰度碎晒咧，其实主要系嗰两边嘅楼顶嘅问题，系咪？咁就呢、這个吓、啊，即系个情况就系咁样啦。咁嗱，咁啊头先我哋即系上一节啦，就讲啲好迷信嘅嘢啦。咁啊即系关于啊即系张德江啦咁样样。咁啊阿昌，你原本系礼拜一，你就话应承咗啲网友话就唔会走数嘅咁样样，就一定会冲击阿张德江嘅。咁但系阿张德江嘅琴日咧就好即系好斯斯然咁样样上机、哦。 咁呢个我谂我系会 失咗算啦， 喺菲律宾监察院会交代嘅啦。冲击我哋系有尝试去冲击过，咁但系哇，好似陈云咁样一人敌一国，系咪先？咁就的而且确搵唔到一个好好嘅机会啦。 唔系啊，你都俾卫部影到相啊。 咁都证明咗我喺现场嘅。唔系，因为问题就系第一，因为我去主要例如讲紧前日系民阵朝早有游行咧，夜晚有集会啦，系咁嗰两个都系。諗住一個挑戰警察防線嘅機會嚟嘅，咁但係第一，始終我係民陣嘅活動，咁如果我衝擊嘅時候咧，係即係民陣就有咩飛嘅，係咁同埋係出席活動嘅人咧，咁當然就亦都係有即係其他嘅在場嘅人士，咁有啲當然係即係其他嘅在場嘅示威者參與者，咁有啲年紀大嗰啲咁樣，咁我哋其實同熱狗最唔同嘅地方就係我哋講要抗爭倫理啊嘛，抗爭倫理嘅就係要。系睇下其他同行者，睇下其他嘅抗爭者個安全為優先噶嘛。咁所以喺嗰即嗰日嗰個情況咧，就我最尾就都唔決定係做一啲比較激烈啲嘅動作，驚影響到其他人。咁但係詳細情況係可以喺菲律賓監察院度同大家報告啦。咁但係喺度想即做一個分析啦，因為呢幾日即張德江嚟到香港，都係即大家都有唔同嘅角度講咗好多啦。咁其實呢你問我呢喂對張德江嚟香港而泛民嘅一個動作呢嘅批評唔係完全冇道理㗎喎。即係講緊泛民係喺即係 即係見張德江咁嘅時候，就要求呢一個撤換特首啦。咁好多人，即係尤其是即係本土派啲大旗手咁，當然就喺度痛罵啦，即係嚇、啊、你置一國兩制於何地啊？基本法講明嚇呢、啊這個中央唔可以干預香港自治嘅事務係嘛？跟住你向中央、向呢個北京、向張德江嗌佢草民式上訪係咪先？面聖喺度嗌佢換特首，呢樣嘢已經唔係基本法係容許嘅事啦，你又配合呢個中央，或者配合呢個共產黨去維穩。 喂，打叉少少，呢一樣嘢有效用㗎喎。根據其他嘅報道就係講，當泛民要求撤換特首嗰陣時，梁振英係流曬汗，然後隻手指係咁打轉㗎喎。 嗯，咁唔止泛民嘅，自由黨嘅中國斌都當面即係屌柒梁振英啊嘛，係 而 checker 唔係即係而特別樣嘢就係冇一個。建制派幫佢講說 話，唔係有人留咗口風，佢話有兩個肯即係幫佢講嘢喎，係我冇講邊兩個喎，係咁 anyway 而家啲廢係咁吹啦，係咪先係嘛？咁但係首先今次張德江嚟到對一國兩制嗰個損害咧，我覺得係的而且確係有嘅。佢立咗個好壞嘅先例，就係話 見曬所有嘅 AO 啦， 係啦，喺呢個見曬呢個司局長官員嗱，依樣嘢係咪違反基本法咧？我覺得擺到明就係噶啦，係咪先？你從任何嘅道理。以張德江嘅身份咧，你係冇撚能夠應該係去見即係司局長官員要佢哋匯報喎？點撚解咧？你諗下，張德江佢喺國家中國個職位係乜嘢？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嘅委員長。OK， 嗱，你可以 即係大陸嘅立法機關。 係啦，你可唔可以想象一下？ 即係大陸嘅曾玉成咧，叫做係。 係啦，喺台灣。台灣的立法院長會去到高雄，跟住召見曬高雄市長、高雄嗰啲部長，跟住要向佢向呢個台灣嘅立法院院長匯報佢工作啊？唔撚會噶嘛？ 市議員都已經丙你啦， 係咪先？呢、這個基都唔好講話有成本基本法喺度講明嗰個權責嘅關係啦。但係我哋即係當然心知肚明啦。點解張德江有權見而佢亦都需要見嘅原因係咩呢？因為喺黨嗰個機制入邊，佢喺共產黨。佢坐共產黨第三把交椅，就專責呢一個港澳同埋新疆、西藏嘅事務啊嘛。咁所以理論上咧，如果合乎其分嘅話咧，張德江咧應該係嚟民建聯嘅，嚟數臭嗰班民建聯工聯會，你班友點撚樣做嘢噶？係咪先？喂，因為呢個黨對黨嘅關係係嘛？但係咧，即係退一萬步，就算你話要即係落嚟要呢一個司局級嘅人匯報啊，嗰應該總理唔係佢。嗱，呢個第一啦，係咪先？ 唔係，第二唔係有一個概念冇要講清楚啦，就係話其實你過往即係雖然你話近年咧已經係即係禮崩樂壞啦，咁但係我哋不嬲 understanding 嘅一樣嘢就係、是、嘅公務員系統咧就係、是、叫做係嗰個政治中立啊。咁你見一個叫做係中央嘅京官咁樣樣，咁你係咪要佢感受嗰種叫做係政治嘅壓力咧？咁同埋即係我唔知。啊，聽邊個講啊？即係係咪阿夫子講定邊個講咧？就係話佢今次即係迎賓嗰一刻咧，即係哇！你係全部人都要拍曬手喎，係由頭拍到落尾喎，等佢坐低埋位為止嘅噃，係咪？即係以前咧，即係見京官唔使咁大陣仗噶嘛。咁啊，自從即係嗰陣時係嘛叫做係呢、這個叫做胡係咪胡錦濤落嚟定係邊個落嚟啊？即係嗰陣時咧，開始話立下咁嘅先例，就係、是、越嚟越要咧，就俾翻官威佢哋。 我哋講李克強係嘛？因為李克強落嚟嗰陣時喺康 U 應佢係負責嗰個畢業典禮噶嘛，而坐喺呢一個考監嗰個位嗰度，本來應該係當時嘅特首曾蔭權，但係曾蔭權唔敢坐，然後就請李克強即係坐呢個考監位，咁然後就曾蔭權就坐喺最側跟嗰度，企喺最側跟嗰度。 咪呢個琴晚我同劉瑞兆做節目嘅時候咧，佢有講嘅，因為原本咧呢、這個好。系安排好晒嘅，即系夫子嗰个意思咧，系话咧，其实咧曾荫权都唔想嘅，原本已经个仪式咧嗰个程序已经安排好啦，但系因为咧突然之间咧，即系跟住李克强落嚟咧，有一条友叫令计划， 系令计划讲， 令计划咧见到咧嗰个流程表咧就唔老礼，唔系咁样搞嘅喎，系听我讲咁样，就临时咧就转晒所有嘅 setting。咁、由嗰一刻起呢其实就係已经就见证呢即係当京官落嚟香港嘅时候呢就唔再係行两制嗰套啦就行一国嗰套啦係。咁、而呢、這、一个 就亦都喺今次張德江事件見到啦，蘋果或者一周刊都已經即係有好多個報道，即係大家即係信唔信由自可，反正我就信了，係咪先？就係以張德江嘅人生嘅保安咧，係完完全全由即係國內嘅部門負責噶嘛，係國內嘅部門俾 order 俾香港，即係正確啲講就係俾香港嘅警察咧係去做嘢噶嘛。咁、啊、所以你見到即係你話嚇、啊大家都比較翻嚇、啊、當年嚇阿、啊、江澤民嚟香港又好，阿温家寶嚟香港又好，啲保安喂，梗係完差天共地啦，因為嗰陣時候仲係香港嘅警方去負責嚇，咁 啊但係而家依一刻全部都係用即係內地嘅思維去做呢件事，咁梗係內地即係張德江點會變？叫周圍俾你周圍走，即係真係去見依、這個見嗰、那個，係咪先？ 唔係嗱，去到呢一樣嘢，即係又要 day back 翻去李克強訪港嗰一次。喂，令計劃佢將成個 setting 改過曬。喂，呢、這個起碼都係非正式㗎啦。但問題點樣成為一個正式嘅一樣嘢？其實你係見到今年兩會，劉少佳真係去吹風，講特首述職以至到中央同埋香港嘅往來。喂，以後係要規範化啊嘛。規範化嘅意思係要建立起一個好明顯嘅呢個中央與地方嘅一個階級嘅一個反差，咁、所以你咪見到 就唔係對等就反對等啦。 係啊，所以你咪見到而家係張德江好似陰差大神或者皇帝南巡咁樣走落嚟咯。其實你睇翻同埋《紅樓夢》裏邊乾隆南巡差唔多咁樣嘅規格㗎啫。 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咧就係張德江開個先例嘅，就係、是、呢、這個。國家最高級別嘅人物呢，就係見香港所謂泛民或者反對派議員，係咁當然佢個揀過啦，唔會走去見長毛啦，係咪先？咁鬱敏就唔使見啦，因為自己人啦， 係 咪？ 呢個就係合乎佢自己即係嗰種叫做係統戰嗰個慣性啦，係咪？佢第一樣嘢好強調嘅就係話啊，你係民選嘅議員。其實你係即係叫做係你雖然你係反對派咁，但係呢即係你都係建制體系入面嘅一部分嚟嘅。 喂，咁呢班人可以，我係本土派，我 define 呢一班真係建制派同埋殖民主派嚟嘅。我追住佢嚟打都得咯， 係咪？即係如果你用本土派嘅思維咁樣去睇嘛，係咪？ 咁但係鬱敏都會打攬埋啊嘛，佢哋都係建制一部分啊嘛。而家張德江已經開口定性，咁雖然佢唔理張德江啫，係咪先嚇？咁但係張德江就當你參選立法會，你就係建制。咁、你始終你都要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啊嘛。咁所以你無論你喺宣誓上入面你點咁耍花樣都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咁點都好，咁但係佢就當你都係效忠我㗎啦，係咪先？係咪咁而見嘅情況，咁當然啦，今日呢論壇都有寫文都要講，我幾認同佢嘅觀點，就係話你見你係咪釋出善意呢？其實未必係。去見你可能做我樣啫，即係停停打打打打停停咁睇下有冇資格同我講嘢。咁但係如果你有資格同我講嘢，咁我而家咪同你即係賣個人情俾你咯，係咪先？如果到你即係去到九月立法會選舉，你輸撚曬嘅時候，咁 從來 你哋有面咩？ 從來同即係共產黨嘅叫交手，即係純粹係實力嘅對談嚟嘅啫嘛。講真，真係，喂，即係你而家佢叫做係。即係戰略上面去重視你啦，係咪？即係你都冇必要飄飄然。咁所以你話已經有啲即係叫本土派係咁喺度攻擊呢個梁家傑啦。你話啊，你民選議員嚟嘅，你使佢承認你嘅咩？係咪？你使佢承認你嘅一個即係合法性啊，同埋嗰個憲制嘅一個代表性嘅咩？咁樣樣，因為我聽翻琴日鳩達佢咁樣佢講啦，係咪？喂，咁講真喎，即係。其实如果是咁样嘅话，即係我听返琴日啊边个即係呢个谭文豪亦都喺度反问，即係其实呢班友啦，喂讲真，喂选咗你入去其实你都唔 make difference 㗎喎，其实。你讲呢个叫做系你而家讲咩全民制憲，你根本上系冇人 buy 嘅，其实系。你系冇人入到议，因为你呢样嘢系完全系空中楼阁。即係我记得佢嗰阵时讲一样嘢就系话呢，即系佢哋叫做系叶普成喺度搞嗰个叫做选举联盟嘅时候，佢讲到明就係话嗱，我哋五个人就算选唔齐都唔紧要嘅。咁点解呢？因为本土派一定系每区都一定有个代表系选得去嘅。咁但你而家见到佢哋所做嘅嘢嗰个行为嗰个 body language 话俾你知，就係话其实佢本土派里面都自己度分，即係边啲系边啲唔系啦嘛。系咪自己度玩分化噶啦嘛？已經喺度，咁佢哋有冇誠意去搞呢個咁樣嘅全民制憲呢？ 其實好明顯已經冇嘅啦，因為其實喂，你見到佢對呢個青年新政啊，已經喺不斷咁樣去邊緣化緊佢啦，喺度想係咪？即係正如嚇、啊、你哋之前呢個匪女都講過啦，已經攞住支狼牙棒嚟追殺佢嘅啦嘛。 今日細良都寫咗文咧，都特別質疑呢一點嘅，就係咧喺張德江呢三日咧、嗯，你係即特別咧，你一支港英旗咧，你都揾唔到。係 啊，冇喎、啊，大佬。 即係港獨派、本土派咧，係全部。是掩其事故，而 which 呢样嘢系完全符合到满足到即系北京方面嘅要求噶嘛？ 唔系啊，陈云咪有个留言咯，佢话佢哋嘅目的就系喺执政之后要压迫抗争者啊嘛，咁佢自己都讲明啦，咁佢自自然然喺度等紧呢个时机噶啦，佢做咩要你张德江啫？ 唔系，所以其实喺嗱，即系 唔系，但系你今日都写咗篇文喎， 唔系本土派嘅问题，可以留翻咧俾你监察院讲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即係主要想講講，其實即係張德江見泛民嗰個意義咧，係我係因為結合咗再之前睇落嗰啲資料咧，其實呢一壇嘢唔係臨時臨急，係即係走落嚟噶嘛，張德江。半年之前 係半年之前嗱，因為點解咧？你睇翻呢個一周刊啦，一周刊佢自己本身就有啲即係有好多內幕消息啦，係咪？咁佢就話。原来呢即係傅政华即係负责今次嘅即係张德江嘅保安工作嘅一位即係京官啦叫做傅政华啦即係叫公安部嘅副部长咁样。原来喺半年之前已经准备今次嘅一个叫做係张德江访港㗎喇其实係。变咗就係话其实佢哋同呢个即係今次主要嘅主菜就唔系呢个一路一带啦好明显就係、是。今次嗰个焦点就系两样嘢嘅啫。第一就系、是、统战泛民。第二就是安抚呢个建制派即係尤其係即係呢个特首选举嘅上面嗰样嘢。咁老萧亦都即係吓即係以佢讲法亦都估中咗啦叫做係即係佢係有啲 gesture, 咁样暗示其实係会係pick 呢个即係曾俊华。 你听汤家华讲嘢其实都有啲端倪㗎即係汤家华就话哎原本呢样嘢佢主张㗎啦即係好似成日郁文咁讲㗎我係乜乜乜嘅老祖宗系咪先。汤家华就话我 第三条路嘅即係。 我哋原本就主张同中央有一个沟通啦我哋喺嗰陣时候就因为有人从中作梗咁佢就指个人当然就系梁振英啦。咁所以就令到佢呢件事就唔成事哇你睇而家即係汤家华即係湿撚晒。 点解唔见佢呢即系佢冇实力啊嘛，大佬！ 你而家你汤家话咪后悔你辞职咧？其实真系 系咯 吓，即系估唔捻到吓、啊，反而你 真系完全唔重视你，见都唔叫见你 吓、啊，即系反而而家你辞捻咗职之后咧、嗯，突然之间咧，即系从中作梗嘅人咧，都竟然咧系吓，即系冇办法咧阻挠呢个咧，中央咧就向呢个泛民嘅释出善意，嗯、你等咗咁多年，终于等捻到啦，但系结果你辞捻咗职啦，系、嗯、你话系咪抵捻死咧？系咪呢啲咁嘅人？咁但系 anyway。 其实我都唔需要佢嘅，因为你就算除咗佢之外咧，即系你见到今次咧，即系已经有啲人湿晒，咁啊四方嗰啲咧，其实一早已经湿晒。 正想讲呢、這个就系泛民应该做一个点样嘅取题，即系对于呢一个即系中共系会开始即系咁样系去同做呢个统战工作。喂，呢样嘢我相信中共咧就未必或者北京咧系未必即系聪明到攞呢样嘢嚟影响即系九月个选情嘅，即系话。俾一个死亡之吻俾泛民我谂佢就冇谂到咁深入嘅系，但系泛民咧系需要回应嘅呢件事，究竟系应该点样样去做吓？我见到啦，即系连梁家 民主党同埋公民党好大嘅分别啦。 系啦，因为梁家杰已经行出嚟啦，因为啲本土派咧嗰啲全部已经捉，即系喺度抄啲新闻就话梁家杰即系喺度屌佢老母啦，吓话佢咩好想俾人统治乜乜柒柒啦，跟住梁家杰都好强硬嘅回应，摆正个态即系话Old News is so exciting 系咪先？你喺度你班本土人喺度 share 啲 Old News 系嘛啊？不过我哋公民党已经有个立场噶啦，你唔使去揾啲旧闻啦咁样系。咁、我觉得呢个态度系正确嘅系吓咁。呢样嘢你 同埋其实佢系回应咗本土派，尤其咧起码就系青年新政所同埋叫众志啦所讲嗰样自决啊嘛，即系你讲自决嚟讲，佢而家好强调嘅就会搞啲港事会议，就系、是、会即系去讲翻呢个前途自决嘅问题。咁虽然喂呢、這个张德江一早讲咗就系话啊嗰啲自决啊嗰啲系少数人走嘅路啊，一定系唔会有市场嘅。咁但係佢而家佢行出台面都依然讲呢一套嘅，其实係咪即係起码你要见到就係话佢同阿四方係真係 make the difference 喎，其实係 咪即係又咁讲阿梁家杰或者成个公民党喺散云嗰度佢真真正正吸收到嘅教训咪就係、是、要认真对付啲拆大台嘅人囉。 今次係真係做到啊！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喂，其實你即係阿梁家杰佢除咗講呢樣嘢，即係佢不斷咁樣強調，喂，佢同張德江講嘅係要撤換特首，其實某程度上佢係羞辱緊梁振英啊嘛，佢知道喺同張德江嘅會面裏面，佢根本係做唔到啲乜嘢啊嘛。既然係咁嘅話，我不如做大家都會鼓掌嘅嘢，羞辱梁振英咯。呢個最保守亦都最大膽嘅方法嚟。 所以你問我咧，其實就應該見張德江咧講嘢嘅時候咧，可以有少少技巧。我唔反對你去見佢。咁、但係第一咧就係、是。嚟封信啦，我啲撚字嘅人啦，就咬文嚼字啦，就用即係好似頭先咁講，黨對黨嘅關係 係 啦、我哋泛民嘅政黨同你作為共中國共產黨掌管港務事務嘅張先生嚇，而家同你有個交流，我而家同你要求啲乜嘢？嗱，呢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咧，呢個我匪類都講過啦，係嘅，我哋首先會同你講，你俾梁振英連任咧，我哋會做啲乜嘢？嗱，咁就冇一個翳契弟嗰種感覺啦，係咪先？嗱， 即係一個 連任嘅話咧，我哋就嗱，假設嗱，我如果嗱，你同梁振英連任啦，我哋就搞多次雨傘運動，我哋搞多次佔領喺出邊會喺就喺出邊會展嗱，依家張德江你嗰啲會展啊嘛，2012年梁振英當選嘅時候就喺呢度噶啦，係咪先？我哋就喺出邊搞佔領啦。嗱，係，即係第二、第三咧，即係第三點咧，我之前冇講過，就係咧，你話即係作為。呢、这、一個即係中國共產黨政治局嘅常委啊，張常委嚇。我哋理解到咧，喺中國嘅內地咧，呢、这、一個胡錦濤啊，唔係 sorry， 呢、这個習近平總書記咧，係不斷咁同呢個人民講咧，我哋係要會強力咁樣反貪，係唔會打蒼只打蒼蠅，仲會打老虎嘅係。亦都咧係俾民眾咧有一個實名嘅舉報機制，係舉報咧。是內地咧嘅貪污嘅，張常委，而家我就想舉報一個黨員喺你隔離，我想雙規條冚家產。喂，你咁講你咪贏曬咯？ 其實係啊，即係其實最即係佢爭一樣嘢就係冇直播嘅啫，其實。唔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講即係 bargaining 啦，一早就係話喂。我可唔可以要求即係我哋泛民嘅代表一定要有現場直播？我擺部即係 Facebook， 唔係我擺 iPhone 喺度做 Facebook 直播咁樣。 一開始張德江講到明呢個閉門會談， 咁我冇計啦。 晚餐係係啦，晚宴之前嗰個酒會，佢哋就可以圍爐取暖就咁、是、樣 嘅。喂，即係如果你講雙規梁振英嘅話，喂，呢個係平等嘅關係嚟喎，呢個黨對黨嘅關係咯。我要求你個黨去雙規你個黨員，就唔係我一個香港嘅藝民。去要求國家領導人去撤換呢個特首啦，你都依、這個你明唔明嗰個分別喺邊度？ 我明白個分別喺邊度，但明白個分別喺呢一度嘅時候，喂，你唔俾泛民嗰班人真係做咗，但係問題佢傾掂數出到嚟就唔可以用呢啲咁嘅嘢，因為梁振英係黨員呢一樣嘢係零俾人知就莫俾人見，就係、是、咁簡單。 我相信咧，即係如果張德江收到封封咁嘅信咧，咁樣我諗佢都會幾好笑嘅，係嘛？三排房咪 喂，但係唔係喎？我覺得即係你問題就係話咧，你即係以前社記咧，即係仲係阿鬱敏做緊主席嗰陣時咧，佢立下咗好壞嘅先例喎。嗰陣時咪寫過一封公開信， 唔係嗰陣時鬱敏走咗㗎啦， 係鬱敏走咗啦咩？ 係啊，你 唔係唔知咩敬安又成嘅啫， 唔係即係老蕭喺最新消息講緊呢樣嘢嘅。系啦，因為咧長毛寫信俾，即係佢寫嗰啲請願信，跟住最尾中聯辦咁樣就都係結果都係燒撚咗佢啊，因為冇人收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嗰啲信咧，長毛即係都係好呢一個緊張嗰啲格式嘅，所以就話我係啦，我以社會民主連線主席嘅身份寫俾你咧，中國共產黨總書記， 即係黨對黨， 黨對黨嘅。 咁、okay、但係鬱敏咧，國共兩黨咁平等嘅。 係啦，但係鬱敏咧就係、是、咧就致國家主席嘅係。系啦， 即系你承认咗佢嗰个，即系嗰个合法性噶啦嘛。 所以咧，阿郁敏成日话咧，啲年轻人咧唔读书咧，其实就闹紧你嘅卢斯达啫，系。 系啊，屌。 系咪啊？你郁敏就第一个就系承认人哋做国家主席嘅、 哦。原来佢指桑骂槐，真系。 喂，等先，但系问题如果香港同埋北京系一个敌对关系嘅，佢唔应该治国家主席，应该治敌友至系嘅。 系咯， 敌友系啦，呢、這个习匪近平。喂，咁先最正式啊嘛！喂，另外一樣嘢， 咁兩軍如果係有通報嘅話，都唔一定嘅嚇。 咁核文嚟噶嘛？咁既然呢班核文嘅，佢一開始應該咁。 核文係可以對自己嗰啲群眾嗰陣時候，你寫書面即係寫字嗰陣時候就話，而家我哋要去進攻敵友啦，咩擒呢個匪首啦咁樣樣。咁呢個對自己 嗰啲民眾咧，擾民係咁死啊！咁但係如果真係即係喺兩陣隊員前面啊，都有啲即係兩軍， 如果 即都不斬來使啊，係咪？遞交啲書信咧，咁就唔會去激嬲嗰條友嚟斬你個來使啊嘛，除非即係鬱憤要送啲年青人去死嘅啫，係咪先會咁做嘅啫，係咪嚇？ 系啊，喂，另外一样嘢就系，喂，头先你哋讲紧呢个公民袋同埋呢个白鸽队，即系对于张德江嗰个态度又系好得意嘅，我又觉得，即系喺阿兴姐个态度系点，我自己就 即系咁讲，我觉得兴姐咧，佢虽然佢好保守啦，甚至乎佢之前咧，即系叫做民主党，佢哋自己即系搞个即系咩中文开大会，即系然之后就开翻个记者招待会，就系话民主党。吓、啊、，even 系即系换血都好啊，都会坚持咧叫民主回归论嘅，即系喺我哋嘅眼光嚟讲都系好保守啦，即系甚至乎去见张德江今次都好保守啦，但系其实佢系 cater 紧咧一啲即系同即系其实佢哋嘅选民，其实佢哋系唔会失飞嘅，其实系即系我哋会见到有分别，但系其实正正就系其实佢系、那个 market 上面其实系同。公民党是有必要的一个分别。 唔系，另外你睇到佢嗰套咧，如果你听翻上个礼拜个，甚至再上个礼拜嘅高大会客室咧，佢系讲紧张德江嗰阵时咧，你系隐约听到佢哋个，即系成个白鸽佢哋系会几信一样嘢，就系香港同埋北京咧，其实唔系一个对等嘅关系，佢个中央同埋地方嘅关系嚟。 佢哋系咁样谂嘅，即系我见到系，即系尤其系你见到阿达。阿达哥喺度闹啊边个啦，即系闹啊范国威，就系话你放饭，放咩饭啦？即系系咪？即系佢对呢啲咁样嘅 political gesture 咧，其实好反感。咁当然，其实呢个系叫做佢哋即系嗰种，佢哋不嬲一直以嚟都咁保守噶啦。呢、這个唔系新鲜事啦。但系你闹又点啊？即系你喺网上面闹佢咧冇意义嘅，其实呢个系。即係我覺得泛民亦都有即係我哋可以有咁激進嘅一翼，亦都可以有好保守嘅一翼。其實佢哋係正正咧係同最保守嗰啲藍絲係搶飛嘅。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係，我近排我先發覺係，因為其實講真唔係咁多人咧都即係其實開口埋口講抗爭嘅。其實， 即係點啊？興姐同埋阿陳婉嫻都開始越嚟越似樣啦，係咪？ 喂，其實係㗎， 好似分唔到啦。其實， 喂，其實係嘅，講真，喂。有乜所谓啫？如果佢哋自己可以抢飞嘅话，有乜所谓？有啲人唔系咁分嘅咋，即系其实系认样认排头啊，嗰啲乜嘢？即系你话泛唔泛民咧，真系学阿边个话斋，即系学阿黄台仰话斋 ，who fucking care 啊？其实唔捻理嘅，佢哋唔系网民嚟嘅。好，休息一阵。